崔才峰和柴松志分别率领的旅日同胞祖国访问团16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并鞠躬致敬。访问团是这一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